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香露。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期职场帮帮团。12月31号，很多朋友呢都在回顾走过的2018，展望即将到来的2019。那今天呢，我们不说明年，不说明天，我们来说说10年后怎么样。10年后啊，你不认识我，我估计也不认识你了。为什么？因为10年我们的这个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有人说人工智能会改变一切，您信吗？人工智能会改变您的收入，您信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未来10年消失概率最小或者是最多的10种职业，你会觉得安全吗？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谢谢华兴陪伴了我们节目将近1年的时间了。那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其实来源于一篇文章，作者叫李开复，大家对他都不陌生啊，原来的技术专家，也是企业高管，现在的创业导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未来10年消失概率最小的10种职业。很多朋友会想知道哪10种职业的消失概率最小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其实呢是选了365种工作，那么排了一个顺序，选了前10名和后10名。前10名是人工智能科学家，第2名创业者，第3名心理学家，第4名宗教教职人员，第5名酒店与住宿经理或业主，第6名首席执行官，第7名首席营销官，第8名卫生服务与公共卫生管理或主管，第9名是教育机构高级专家，第10名是特殊教育教师。那么最容易被淘汰的10个工作呢，分别是什么？我们从后往前念啊，电话销售员或市场专员，打字员或跟键盘有关的工作者，过秤员，称重的，还有常规程序的检查员和测试员，流水线质检员，还有簿记员、票据管理员或工资结算员，银行或邮局职员，这个没想到啊，排在倒数第7，银行或邮局的职员，还有财务类行政人员，装配工和常规程序操作工，还有纸料和木料机操作工。华兴，你怎么来看这20个职业？ 我主要觉得李开复说的那十个不能被淘汰的职业，它不能叫职业，它应该是一种它应该是岗位，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它有什么 CEO、什么首席运营官什么之类的，但是你首席运营官不一开始也得做电话销售做起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对味儿似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岗位是你可以去选择的， 对， 是吧？但并不代表你能不能够做得上。 对， 你前面怎么准备、怎么积累、怎么努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叫我应该这么区分吧，叫岗位跟职能其实是有区分的，岗位和职能这两个词儿，岗位比如说什么叫职能，比如说我做销售，销售本身就是个职能，但是在销售这个职能里可能会分成不同的岗位，比如说我一开始有电话销售，然后后边我做销售经理，然后我做销售总监，最后做 CEO， 可能这一线都是岗位，但是他们所做的职能都是销售，李开复说的是什么，李开复说的是岗位，对吧，他说你做 C 首席执行官是不能被淘汰的，但是你做电话销售就是不就是就会被淘汰，那可是我要做一个首席执行官，比如说那可能那个公司里边有大量的这种电话销售人员，可能我就一开始要从电话销售做起啊， 好，所以 他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维度不有问题。 好，但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的话，一个销售他怎么才能够做到首席执行官呢？ 他第一一开始可能先得做电话销售，业绩好，业绩好完了之后做金牌销售，金牌销售做得好能带团队，然后做销售主管，做销售主管完了之后呢，可能对整个的销售产品有更大的认识，然后做销售总监，可能会管理整个大区的销售，然后再从销售总监这个看整个这个公司的销售产品线到底该怎么去策划，然后开始做这个什么首席执行官。 好，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就是如果他所说的这些可能存在的话，而且概率还很大的话，我们就不能永远在这些可能会消失的工作或者是可能会被替代的工作上原地踏步踏，就不能就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银行职员，或者说一直在做这个打字员，做这个装配工，对吧，我们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以规划的这种思维去看待未来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哈，他这篇文章的一些核心内容哈。他的原话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工智能对于商业来说是一个异常强大的工具，经济学家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财富，很多收益来自自动化取代大量人工的工作，由此引发的裁员对所有劳动者都一视同仁，给高学历白领职工和许多的体力劳动者带来同样巨大的冲击。当人类的和运算能力超过人脑的当人类与运算能力超过人脑的机器竞争的时候，大学本科学历甚至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生学位都不再是工作的保障。你赞同吗？ 可以接受，我觉得倒不是赞同不赞同，就是这件事不是我赞同不赞同，这件事是当那个 你赞同有用吗？ 当那个东西来了之后，我赞同也没用啊，对啊， 那换句话说，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我其实主要是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逻辑矛盾，什么叫逻辑矛盾？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做财务。做财务呢，这个一般都是从出纳做起，从出纳完了做会计，做完会计之后做经理，然后最后做到财务总监。但未来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来呢，你可能出纳和会计不需要你来干了，需要人工智能来干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工智能来了，什么不能够被取代呢？就是你财务总监不能被取代。但是你出纳和会计是很快马上就被取代了。 是，就是你还没有上升到就刚才所说那个例子，没有上升到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时候，这个技术已经实现了。 对，这个技术已经被那个什么取代了，但是你想想我们学校学习以及我们个人成长方式肯定是先从初级然后慢慢才能做到高级的， 它确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 的过程，它需要一个初级的工作的过程，你懂了吧？ 对， 这个初级工作的过程现在不需要我来干了，是由这个人工智能来干了，那既然初级的这个被人工智能来干了，那我高级我也学不了啊，你理解了吧？我没有初级的这个经验，我是没有办法进入到高级的，现在高级的不需要人工智能了，初级人工智能给取代了，但我作为一个人我又必须要经历初级才能走到高级，初级被取代了，那我该怎么办？高级的岗位也不需要，也不是说不需要人了，需要人，可是没有人了，已经没有这样的人才出现了，断档了，就人工智能把整个这个中间那个档给打断了，你需要高级的人才又怎样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那个什么的悖论。 好，就是人工智能取代了很多人，是吧？ 对， 或者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很多的岗位，但是这些岗位再往上一层还是需要人， 对， 是吧？那这些人从何而来？ 对， 哦，这是华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 对， 也是反驳他的一个观点啊。好，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些观点。他说他把未来的工作分为四类啊，一类呢可以叫做结合区，一类叫安全区，还有一类是危险区，还有一类是变慢区，这是被人工智能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啊。安全区里有哪些职位呢？理疗师、发型师、训狗师、 老人陪伴，哎，就是理疗和发型这个我们感觉好像是有一定的是一个技术含量，同时还有一定的这种审美偏好在里面， 嗯， 这个机器取代不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都是跟人打交道的事儿， 嗯， 就是理疗和这个什么来着， 发型 对吧？它是实际上直接要跟那个你的那个客户要有这个亲密接触的， 嗯 嗯， 好，但凡是和人有亲密接触，换句话说和动物有亲密接触的职业都安全，都相对安全， 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对 吧？ 对， 就是你去训狗跟机器去训狗，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它需要一些情感能力， 是吧？ 就对， 是因为狗是一种生物嘛， 嗯， 它能闻到你身上的臭袜子的味道， 嗯， 是吧？它也能够感觉到你不高兴了，嗯，或者说你对它呵护有加，但是机器可能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对， 啊，嗯，好。那以后我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发展哈，还有就是老人陪伴，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全球哈真的是从此啊共冷暖，大家的这个程度反正都差不太多，有更严重的， 嗯， 那老人陪伴机器人多少能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但是我们说的是陪伴的话，这没有一个真人在面前恐怕还是不行，所以这一点我还是挺赞同的，而且这个领域正好是需要大量的人才， 嗯 嗯， 或者也不是说机器取代不了，或者说这个有可能人是不想让机器取代这个部分， 就是机器它替代不了情感的，机器它能替代， 但是现在已经有机器 端茶送水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机器已经能够感知情绪了，就是它微笑，就你问它一个问题，它能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它能回忆情绪，它能回到你微笑， 就是哦， 不屑， 哦， 轻蔑都有。 对，有是有那种陪伴机器人是吧？ 对，只不过呢，这个那个反应还是比较慢的，它不像人， 嗯， 人的反应可能是0.01秒的那种反应， 是 对吧？ 就是，这就谈到了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发展到这种认知阶段啊， 嗯， 它可能分很多层，情感的这种认知， 嗯， 包括互动。有人认为，有人工智能专家认为，这个现在还停留在皮毛阶段。 啊，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工智能专家认为现在是在初级阶段，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即便它到了高级阶段，就它有可能达到高级阶段，那可能这个人可能不想让它去发展，就像现在克隆技术已经停滞了一样嘛。 警惕这种技术再往前进步是吧？ 对， 是。好，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往哪些方向去发展？理疗师和发型师挣得多的，一个月也好几万呢。现在啊，我们说现在， 嗯， 那未来的话也许会挣得更多，当然也保不齐有更多的人涌入这个行业啊， 嗯， 其实这几个行业是刚需，你不觉得吗？就跟那个消费品一样，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总得需要吧， 嗯， 头发总得理吧， 嗯， 狗总得遛吧， 狗不一定是刚需， 但是养狗的人在啊， 这跟全世界有多少狗有关？ 不，它可以繁殖哈，老人数量在增加，这个 对对，老人 是 刚需，只要有老人就有这个需求嘛。 我们再来说一下危险区啊，对应的是危险区，哪些是比较危险的呢？刚才说了，出纳收银，还有洗碗工，还有卡车司机，还有服装厂的缝纫工。哎，这个我确实见到了，就是。已经有那样的机器，一块布摆在面前，它能够给你做出一件衣服来，但是目前做出的还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嗯， 比如说 T 恤衫啊，这种 就布口袋剪三个洞是吧？ 衬衫好像能不能做我不记得，但是这种它已经能够实现第一步，后面一步并不是特别难了，对他们来说， 嗯， 还有就是这个水果摘收，摘水果， 嗯， 机器实现了， 嗯。 装配线的工人，这个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 嗯嗯， 这个为什么是危险区？华兴，你解读一下。 就因为机器已经实现了嘛， 嗯， 所以这些装配线的工人，他就很容易被取代嘛。然后，因为一开始你机器实现第一个的时候，可能成本还是很高的，但是当机器实现10000个的时候，它的那个边际因为规模增大了，导致它的边际成本就一下就下降为零了。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人就会逐渐都被取代。 嗯 啊，因为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我开一个公司，我肯定是看成本嘛。就是对我来说，人不我的员工不是人嘛，我的员工都是资源， 嗯， 对吧？假如说机器的资源比我的人工的资源更加便宜的话，那我肯定会把人工资源都给去掉嘛。 嗯嗯，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结合区。什么叫结合区呢？就是不会那么快的被取代。多少都还会有一些结合，比如说什么呢？服务方面的工作，车上饮食服务，这个可能是在某些地方，比如说火车上啊， 当然也包括飞机上啊，还有餐厅服务人员、酒吧的招待、豪华酒店的接待， 嗯， 就这些需要你感受到一种人文的温暖的， 嗯， 感受到这家品牌啊，这个地方它所提供的这种贴心的服务的， 嗯， 那这个不能用机器人， 嗯， 或者说大家的这种要求挑剔比较多的， 嗯， 这个不能用机器人，这是一种结合区， 嗯， 但是结合区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问的是，结合区不能永远结合着吧？ 就是要么机器以后也能干了，是吧？ 你理解呢？ 啊，我理解，可能就是，这就跟那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餐厅服务员，那现在有那个机器人已经可以做餐厅服务分拣和那个送菜的制度了， 嗯， 机制了。但你做服务员呢，可能还得看他，就是那个，那为什么能给小费呢？是因为你服务的好嘛，你关注他的不同的需求嘛， 嗯， 对吧？然后你可以说我这个海某捞，对吧？可以提供那样的服务嘛， 嗯， 对吧？啊，这个 海底捞现在已经用机器来实现分拣菜了 啊，但是那个 前厅还没有用机器来做服务。 对，但是拿那个拉面跳舞还得让人来干嘛，对吧？ 好，实际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个变慢区，一会儿我们再说啊。它是由哪几个象限组成的呢？它横轴是什么呢？低技能结构化，逐渐过渡到高技能和非结构化。那么低技能和结构化就容易被取代，高技能和非结构化就不太容易被取代。 嗯， 那么上下还有一条轴，就是谈到社交，强社交不容易被取代， 嗯， 弱社交特别容易被取代。 嗯， 那么结合一下，如果你是低技能弱社交，比如说刚才所谈到的洗碗工，是吧？又是结构化、程序化的工作，又不需要和人打交道， 嗯， 特别容易取代。 嗯， 那如果你是强社交，又有很强的技能要求的话，比如说这个剪头发这事儿，是吧？ 嗯， 还有按摩这事儿，那么就不太容易被取代。那么与此相两两结合的，比如说强社交，但是服务的这种要求技能又不是特别高的话，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什么酒吧的接待呀，餐厅的服务员呀，车上餐饮的这种服务员呀，是吧？那这些他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 嗯， 但是打交道的可能性难度又没那么大。这块是属于结合区， 嗯， 那还有一个叫变慢区是什么呢？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水暖工、保安、航空机修、建筑工人，你说他们有一定的社交吗？其实出租车司机社交是挺排在前面的， 嗯， 但他又没有那么强的这种社交属性，是吧？ 嗯嗯， 他的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开车上面，但是他的这种工作的要求呢，又是有一定的技能要求的。 嗯 嗯，那这一类他认为呢是逐渐变慢，慢慢的变得会被取代。你怎么看？ 我觉得也不用变慢吧。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政治跟科技的博弈吧。 嗯，好， 就是科技真的要想取代了，这个可能那某个技术一旦铺开了，一两年就全取代了。 嗯。 啊，但是这里边可能也有政治的博弈，比如说我要一取代了，我这就大量的失业，大量的这个人员会产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政治社会问题， 嗯， 那我可能从政治上角度来说，我就得让它慢取代一点。 嗯，好， 啊，因为现在那个我知道现在那个第一家的那个无人银行营业厅已经在上海开了。 嗯， 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那不就是慢变慢区吗？ 是 营业厅柜员不就变慢区吗？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是分布在体力劳动当中的，就是大家还是有更多体力上的这个付出。 嗯， 那还有一些是脑力劳动者偏多一点的， 嗯， 他们也存在这四个区，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社不社交啊，或者是有没有创意啊，来分成四个区域：安全区、结合区、危险区和变慢区。我们看哪些最安全啊？社工其实挺安全的，社会工作者。 不是，社工是那个，就是 什么？ 有点像心理咨询师。 啊， 就是我们知道社工的考试跟心理咨询师考试的内容， 哎，华 清 说的对啊，旁边挨着就是心理治疗师， 对， 因为他这个是从一个国际上的职业当中来分工的，所以有一些翻译上面， 嗯， 他和我们所理解的不尽相同。 嗯， 此外还有市场公关总监 CEO 并购专家， 嗯， 还有一个叫门房，这个咱们国家少 啊，应该可能是管家什么之类的 门房。 嗯， 好比一个公寓下面坐着一个人， 嗯， 是吧？ 嗯， 啊，门房，这都属于比较安全的。大家能想到哪个是比较危险的吗？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之外，还有 简单的翻译人员，就你只会简单的翻译。 嗯， 还有放射科医生，我请华兴分析一下，放射科医生为什么会很危险被 啊？因为那个放射科医生干的是，你看我，但是也不一定啊，就是放射科医生干的就是不是放射科，比如说我做 B 超啊或者这种。因为它最终抄出来的是机器可以，就当你抄出来，然后机器就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看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个 影像学识别嘛， 医院的职业是吧？ 对， 嗯，为什么？ 因为机器可以判断嘛，影像学它可以用大量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来去看出来说，哎，这块是有什么肿瘤啊，那块是有什么结节啊，那块是有什么阴影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机器都可以根据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用机器学习的方式把这个经验全部学习到嘛。 嗯嗯。所以其实人家学了很多年是吧， 嗯， 医学嘛都要学很多年，结果一下子刚出来从校园里出来，结果技术已经普及了，那这有多惨呀。 对啊，这个对啊，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说，但是那些高明的医生，就是高明的医生暂时不会被机器所取代，比如说一些高明的手术外科医生，但是他们也会看这个影像学，他们必须得会看。 对， 那我问题就还是问题，我就还是这个那个问题嘛，就是 如果你只是那个拍这片子的，以及出一个片子的结论报告的那个， 啊、 那就很容易 啊， 是吧？ 对， 比如说我们去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拍个胸片，他还会在下面写个报告，医生呢反正也能看， 对， 但是他也会参考那个报告， 对， 有的医生根本不看那个报告， 对 啊， 他就看上面拍的那个结果，然后 医生就自己看那 个 看那个影像， 对 对吧？如果你是前者的话，就很容易被取代了， 对。 还有一个岗位叫做险损估价人，我们翻译一下就是定损人员， 嗯， 就你的车险定损， 嗯， 这个很容易被机器取代，处在危险区， 嗯， 这个我理解，是不是就是你把那车开过去，或者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在你这车里面360度扫一下，基本上就能够定出你这车损来了， 对。因为它可就是这种学习都属于叫做模式识别式的学习， 模式识别式的， 就跟下象棋，就跟下围棋一样，就是他一看到这个车，就是这种围棋的这个棋谱， 嗯， 所以知道这样的围棋就应该这么去弄， 嗯， 一看到这样的车就知道啊，这样的车就是这几个有点有损失，跟判断指纹一样。 好，所以这也给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参考啊，包括个人信用评估，你看现在在某些金融领域这个。风险分析这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岗位的， 嗯， 很多人都在意，不管是企业的还是个人的，但是他认为个人信用评估这个职业非常危险， 嗯， 大数据就能算出来你这个人到底信用怎么样了 啊？对， 不需要，就跟刚才所说的影像学一样，就是但凡通过数据，但凡通过大量的数据的比对分析，他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的话，而且还相对靠谱的话，那就不需要人了啊。我们再来看哪些行业是结合区啊，就是又有社交功能，同时呢它的这种创意或者是决策的这种需求又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婚礼策划师，还有理财顾问、导游、远程家教老师、全科医生。变慢区呢有科学家、艺术家、财务分析师、医学研究员、美术设计师啊，总之，我感觉以后咱们要想不被机器淘汰啊，就是多做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嗯，就是按照他这个书上来说是这样， 是吧？ 嗯， 还有呢，就是多做有创意性的工作。 嗯， 是吧？就是，我的弹琴弹得很好也行，是吧？我拉二胡拉得好也行，我画画画得很好也行。 嗯。 我声儿特美，我唱歌唱得很好也行。 嗯， 总之多做这种。另外呢，就是你的这种技术含量哈、啊，不是那么的程序化的。 嗯， 就是你的工作要求让你不是那种按部就班型的。 嗯， 综上所述啊，这是李开复先生对于未来人工智能对于工作的这种替代、 嗯、 啊，替代的这种影响啊。 嗯， 但是他还谈到，就是刚才华兴也谈到的问题，就是政府怎么看这事儿的问题。 嗯， 他的观点还是挺悲观的，他说会带来失业，会带来很大程度的这种失业，你怎么看？ 啊，我觉得他的。我比他更悲观 哦，那我先念一下，他说更多的失业人员会争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这个使得薪水会进一步的降低哈。啊， 另外呢，他说除了引发失业，人工智能还会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通过赋予机器人看、听、拿、操作、移动的能力，人工智能会彻底改造制造业，那迫使发展中国家啊，那些雇佣了大量低薪工人的工人工厂破产，那会剥夺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这个就很严重了。 嗯， 就是本身有一些地方它靠的就是它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它能够啊，以这种优势在国际分工当中啊占有一席之地，但人工智能来了之后，那就是人比较贵的国家吧，换句话说是吧，西方的一些国家它也可以上这种设备了， 嗯， 它也不用雇大量的劳动力了，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 这就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这会上升到全球经济政治的问题了。 嗯 嗯，华欣，你的观点是？ 我比他还悲观，因为 你说说， 就是一个就是说，当然也有很多我认识有好多做人工智能的那些程序员，他会说其实没那么严重，人工智能其实还差得远着呢。他现在只能做到低层次的人工智能这个大数据计算，要到高层次的，比如说判断情绪， 对， 什么艺术什么之类的，这那个很难很难实现。 对 啊，但是我看了有很多文章里边已经写了，就有些人工智能已经可以作诗了。他们写的诗，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这首诗跟《白日依山尽》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作为普通人啊，就是他，如果你是个诗人，你懂艺术，你可能判断出来差远了。那你做普通人就看不出来，人工智能可以写歌。然后参加音乐节，然后这个老板这个底下的人说啊，听这歌听得可激昂了，最后那个做歌的人说这歌不是人写的，这歌是机器写的，然后大家都很愤怒啊，说早知道这样就很愤怒，就说明这个其实在艺术领域已经有一些人工智能能搞定了，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推广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李开复讲的这个分界啊，很有可能说这个也许随着科技的发展，就科技的发展它有可能是指数型的发展，就是你以为它到那个坎儿就不发展了，结果它到那个坎儿可能在过去可能一年的发展，那过那坎儿可能一天就发展起来了。 嗯，好，那么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为大家来念一首啊，小兵这个微软的机器人写的一首诗，这是在2017年写的诗，去年写的。 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关于这个观点哈，很多人还是有争议的，并不代表未来就是这样，或许。说的是十年，也许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也许会更快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好，欢迎大家在广州后继续收听。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 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不要等到走出校门时才发现简历没啥可写， 怎么办啊？ 不要等到想跳槽时才发现自己的业绩乏善可陈，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些年什么也没干。 不要等到上有老下有小时才想起职业生涯没规划， 孩子上学，老妈生病，我还得加班。 不要等到权益被侵害时才发现法律其实是个好东西， 干了半年了给咱签合同。 职场帮帮团每天12:30，不贩卖焦虑，不坐等奇迹，让我们永远做自己生活的导演。职场帮帮团，让我们永远做自己生活的导演。这里是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我们不展望明年，我们来展望一下10年后的样子。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未来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两天很多朋友啊都在抒怀啊，都在告别过去，展望未来。我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小诗：西江月，饮酒开怀酣畅，洞箫笑语尊前，欲看尽岁岁年年，悠然青云一片。赏美景，开新酿，人生堪笑欢颜。故人何处向天边，醉里时光渐渐。这首《西江月》是机器人小兵写的。机器人小兵大家知道吗？华星你知道吗？ 啊，就微软的那个。 对，我刚才特别用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啊来演绎。小兵已经写了一本书了，诗集。 嗯， 诗集叫《阳光湿了玻璃窗》，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我的爱人在哪里，还有美丽而且美丽的人，风流里的野心。刚才听到的是古体诗。 嗯， 如果不说的话哈、啊，如果 就大家可能以为谁打的一个打油诗水平应该属于打油诗属于比较高级的 了，就可能已经打败了朋友圈里98%的人写的诗了，是吧？ 对对对，至少能跟乾隆相比了哈。 我刚才特意没好好念啊，这个大家见谅。但是事实上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念，他已经写出来了。 嗯 啊，那怎么来看待呀？怎么看待机器人的这种啊，已经能够多少影响到人类的这种情感了？那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失业吗？你 会 更悲观？ 啊、就是我认为，如果放任机器人的那个 放纵， 不是放纵，就是放任机器人的发展，放任这个科学的发展。嗯、那个谁也说了，马斯克也说了，这个就是还有那个霍金也说了，就是不能让机器人那个什么， 嗯、 就是一定会那个会干掉人类的哈。 嗯。 啊、 嗯， 就是当然了，我觉得也对，人类的本身，人类要在进化嘛，人类也许进化的下一个种族就是人工智能。 但是还是有一些观点，就是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工作没有了，但又有、 啊、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工作，然后甚至这种新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加多样化，没问题。 对对对， 就是因为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把机器砸了呀。 好，问这些观点都是怎么出来的？这些观点是用归纳法来去出来的。 对，就历史曾经这么告诉过我们。 历史曾经出来了。那我举一个反归谬的例子哈，有一只鹅 刚被那个农民生出来之后，这只鹅很恐慌，然后农民给了它一点吃的，结果第二天呢，这只鹅发现这吃的变得更多而且更好了，第三天发现吃的又变得更多又变得更好了，第四天发现吃的又变得更多又变得更好了， 它就 撑死了。于是这只鹅没有，于是这只鹅就会判断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无论出现了什么，结果到了第五天它就被农民给干掉了，因为它要变成熟鹅嘛， 鹅要养肥了再宰， 要养肥了再宰嘛，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 所以你不能，你用这个很多判断说，你看我们未来的工作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在过去机器被干掉，大家从农田变到工人，也会产生了更多的恐慌，然后又产生新的机会。这都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法，你无法用完全归纳法来去做。我直接给你归谬，你就，但是也许很有可能我们的人类就是某个农民伯伯的一只鹅呢。 嗯。好，所以这种观点还是有多元，目前也呈现一种这个争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 嗯， 但事实上呢，就是很多事情要越发展才能够越看得清楚。作为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呢，就是应该如何来拥抱变化呢？刚才我们说的是十年，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两年吧。 嗯， 毕竟你不过这两年，你怎么跨越十年？你不好好干销售，你怎么才能成为公司的 CEO 呢？ 嗯。 你爸给你钱开，那也行，是不是？那你爸当年怎么工作的呢？ 嗯， 总有一个过程。我们如何拥抱变化？如何拥抱2019年的变化？华兴， 我就说点心灵鸡汤吧，哈，拥抱变化，就是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就好了。 嗯， 就是你把你手头上干的事干的比较好就行了。 哎，华兴，我记得你原来不是这观点，我的观点是活在当下。你 就是因为未来很悲观嘛，就是未来很悲观，也不可预测，对不对啊？所以你只能说我活在当下。 我成功的影响了你 啊！然后这个把手头上的事儿干得好一点，然后呢，借助手头上的事儿干得好一点呢，然后认识更多的人，链接更多的人脉，看看能不能让自己变得更灵活一点。 嗯啊，对，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把自己活干好，第二个扩充自己的视野，看到更多的可能，然后尝试更多的可能，是吧？ 对，我特别想送给大家一个祝福啊，对于明年的祝福，新年的祝福，就是我对大家的生活。持开放态度，这是我对大家的祝福。我希望大家的生活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更开放的思维，更开放的这种体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实操的东西。 嗯， 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安全区啊、危险区啊什么几个象限啊。 嗯， 如果说我们还是活在当下的话，我现在是吧，做这个操作员，做这个什么装配工，干挺好，是吧？那我也活在当下了，确实也可以，但多少是不是还要拥抱一些职业未来发展的新的方向，往那些领域去靠一靠。 对，你做装配工如果干得挺好的话，我觉得你到了晚上或者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得去折腾折腾，然后到大城市里边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能不能学点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哎，这个 我们就在大城市，我们就不说更大的城市了， 或者在自己的城市里边看看有没有其他，哎，看邻居他们这个做羊肉汤做得不错，我也想做这个刀削面做的不错，我也想学这个。好 ，OK， 你利用周末的时间去邻居那个厨子那做个学徒，学刀削面。 嗯 啊，然后呢，也许你学刀削面学了个三个月之后，你发现哎，自己做刀削面也不错了，于是你就可以把装配工这件工作扔掉了，然后你可以去一家饭馆去当他们的这个面点师傅，对吧？面点师傅，你的收入呢，很有可能比你做装配工的收入要高，并且更重要的是，你的那个被人工智能的取代的概率要低一点。 面点被人工智能。面点师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低吗？ 对，概率低，要低一点，因为面点师是有人的参与的。 这个和面这事儿，机器替代不了。 但是削出来的面让吃起来有一种这个家的感觉，这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比较低。 我倒是觉得，就是现在你看啊，咱们的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西点店啊、蛋糕店啊，他们。不断地在推陈出新，在创新。 嗯， 那么其实这核心是什么？核心是配方以及他做的那个样式，上面点缀什么是吧？花纹是什么呀？这两个可能人工智能是不是相对来说难一点？就是我炒菜嘛，我是这多放一点，那放一点，还是再加一个料什么的？那这些配方在一起，其实。要算它也能算出无限种可能性来，对吧？但多少呢？还是需要人去研发。那这个 也不是说人工智能肯定会替代的，但是呢， 这个管理者他会去想人工智能替代的成本有多高，人工智能替代生产线的成本肯定会比替代这个的成本要低好多。 你看这个在 IBM 当中就推出了一个叫做 Watson 嘛，是吧？是叫 Watson 嘛，就那个机器人嘛，他已经会出菜谱了，他已经会告诉你怎么做菜了，曾经啊好几年就已经有了，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领域里面它能不能够完全被替代，我持这个否定态度。就是以做面点为例的话，因为你这个东西酵母多加一克，或用什么样的这个面粉多一点点，味道完全不一样，而很多顾客就喜欢这种味蕾上的这种差异。这个我觉得大有可为啊，刚才你说的这个是一个例子哈。此外你说网红这事儿会不会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你看刚才我们说李开复那个观点，他里有一观点，他就是认为那个销售或者说市场会逐渐被取代。那也就是说以后未来大家的这种购买可能都是靠算法来决定了。是吧，就靠直接各种各样的这种电脑分配给你的广告来影响你的决策和消费了。不需要这个人的市场推销了。那我作为一个网红，会不会有更大的空间呢？ 不会啊，因为网红本身就是少的，就是你既然作为网红，就会有一堆人看你，对不对？ 对啊。 假如一万个人有一个网红，那全世界有那么多亿，就那么多个网红，他的那个怎么讲？他的那个需求量， 就是、 岗位需求量就那么点儿， 但 不可能有那么多。 但是说这个职业啊，他的人数一定会比现在多。 多也多不到哪儿去，他不会成为一个像程序员、设计师这样大规模的职业的。就网红肯定会比过去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他翻十倍，也就是翻十倍，再翻十倍，还能怎样？数量也就这么多。但是你比如说，我要是生产线的工人，那得有多少啊？全世界估计得有几十亿人都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啊。 所以这就谈到了一个，就是很多人他会转到某些行业，竞争还会加剧。 对啊，他转到网红，两下就饱和了。 或者整体拉低了这个网红的平均水平，或者是拉开了他们那种收入差距，注意力是有限的嘛？ 对对对，就主要就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很快就饱和了这种。 好，我们再来说一些怎么来拥抱变化吧。比如说这些脑力劳动者哈，或者说更多的是从事认知领域的人，他们怎么来拥抱变化？翻译啊。还有刚才看片子的这个放射科医生、影像医生啊，包括什么给车辆做定损的呀，做初级的这种财税方面服务的人员啊，等等 啊，是这样的，他们的升级是这样的，就是机器可以做判断，就是这个是什么样的，那个是什么样，但它不能做决策。比如说我做影像科，机器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拍出来的这个肿瘤，不是镜就叫肿瘤，这个应该它判断不出这是个肿瘤，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但它可以做出个决策，说这个结节，这个有多大的尺寸，边缘清不清晰，然后有没有血流，这都是能判断出来的。但是这到底是个恶性肿瘤还是个良性肿瘤，得由人来去判断，就是决策是由人来去做决策的。所以呢，这些 一期会告诉你。99%是良性肿瘤，他会这么说，他可能性他会分析出概率 啊。对，那好，那最终做决策说切还是不切，是要做手术还是不要做手术，由人来判断。 是因为机器他没法承担这个责任 啊，对， 是吧？他这个他可以做决策，但是承担这个责任，你能把它烧了吗？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吧？那人他就要做这个决策， 这个事就得人来判断， 是因为人是承担责任的，这个必须这个历史使命交给人、 啊。当然了，我要是做一病人，没准我说不行，没事，我就让机器来去做判做决策。你弄个医生做决策还那个什么？ 所以 对吧？他 们应该怎么转型 啊？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高级决策一般都是那个机器，也不能说机器取代不了，就是人不敢让机器去取代。 对， 那人们内心可能有伦理的问题，不敢让机器去取代，所以他可能做一些高级决策的一些学习。这些感性决策的一些学习，就是这样了。然后其实我还是想说的，就是其实未来的发展，如果要是我们任由机器来去这么发展，未来发展很有可能在新的一个阶段，有个电影叫做《极乐空间》，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马特·达蒙演的，而且好几年以前的了。他讲的就是未来机器发展了，然后地球好多穷人，然后干着特别低的工作，然后在地球外有一个小的卫星，全是富人，特别好，医疗什么什么都能。 他又带着这些人， 然后那帮穷人 到那个外太空嘛， 到那个外太空嘛，对吧？就好多就一点富人，然后好多穷人在地球上。我觉得机器随着机器的发展，如果任由机器的发展，任由资本的力量的发展，很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大量的穷人啊没有工作，但是呢，他们肯定是说这个也得养着吧，他们就过着一种低薪但是能生活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生命，然后有病也没法治，就任由那个什么。然后有少量的有钱人，特别有钱的有钱人非常少量，然后呢他们过着这个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然后机器又能帮他们治病又能那什么长寿的生活，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机器也会成长， 嗯， 机器也会有人性，所以机器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们凭什么呀，对吧，凭什么你们这帮富人就这样啊，我就还是我主宰地球吧， 嗯， 然后机器就变成了新的种族，这也可以理解的嘛，对吧，人不也是之前也有恐龙也有其他的种族，凭什么人就要统治地球一辈子呀， 这个我们感觉是在说科幻电影，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未来的预测也跟科幻电影差不太多，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的预测，但是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吧， 对， 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谈的就是你怎么来去拥抱变化的问题啊，就还是以刚才所谈到的这种医生为例，麻星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会做决策啊， 嗯， 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要提升我们工作的领导力的成分， 嗯， 其实决策我们仔细分析啊，决策它实际上呢它也是在和人打交道，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决策会影响到很多人，对吧，你要考虑这些人他们心情怎么样，他们的业绩怎么样，他们是否还愿意跟你干， 嗯， 他会不会拿刀来砍你，是吧， 嗯 啊，所以我们从大的维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培养一定程度的领导力，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啊，销售没有了，但是 CEO 还是有，怎么从一个销售变成 CEO 呢，我要成为区域什么总监，是吧，成为整个销售部的总监， 就是按过去的流程就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嘛，对吧， 那这个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你的领导力， 但 是 未来的流程有可能不是这个流程了，对吧，未来流程是我开一公司我当 CEO 不就完了， 那前提你得完成原始积累， 我又当销售又当 CEO 不就完了吗，然后我家里边有钱，对吧， 嗯， 就未来的流程可能是这样的，是吧， 那是一部分人的路径， 嗯，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完全靠自己打拼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呢，哎，我今天得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岗位很可能被替代的话，那么你努力的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到这个岗位的金字塔，那个不会被替代，因为永远需要一个做决策和承担责任的人。 嗯，那不一定，可以让机器来去承担责任。 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都不算数，为啥呢？因为，谁能够说对未来会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连明天的股市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说不准，何谈未来呢？啊，当然，明天股市不开盘。我们再说一首诗吧，好不好，来说一首小兵写的诗，因为过年嘛，我们来听一听一些古体诗啊。小兵写的这首古体诗呢叫做《清平乐》。相逢飘渺，窗外又拂晓，常忆清闲弄浅笑，只恨人间花少。风雨重阳又过，登高多少黄昏，黄菊不带青尊，相思飘落无痕。真的很美啊， 嗯，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吗？他是花了100多个小时， 嗯， 就是机器人啊， 嗯， 花了100多个小时学了从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作品， 嗯， 然后写出来的， 嗯 嗯。 他写这首诗花100多个小时，等到写下一首诗就花几分钟了。 不，这一首诗不是，他就是这个诗集呀、 啊， 花了这么多时间学习， 嗯， 写出来的， 嗯 嗯。那美联社的那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写新闻稿了， 嗯， 也是这样，他还是有一个前期，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其实在这个诗集推出的当年，去年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包括一些所谓的这个中文系的教授啊，还有一些诗人呐、啊、等等啊，对他的这个评价呢，反正以褒贬不一啊，或者说接受的这种程度呢，也不太一样，不尽相同、嗯。但我想说的是，就是作为我们读者来说，我们并不知道啊，关键是。 对啊， 对吧？你是知道之后你可以去评价，但你不知道， 对， 那就不好说了。 对， 嗯，所以。我们对未来还真的是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不管啊、怎么样的话呢，好好过好每一天，是吧？ 对， 好好的提升我们自己在这个岗位的能力，以及我们把视野 往更开放的态度啊，开放的视角啊去延展，我们适当的去体验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积累我们的人生经验啊。那么实在不行了，刚才不说了吗？还有好多职业等待着我们呢，那就最安全的职业呀，是吧？上到 CEO 啊，市场公关总监啊，并购专家呀，是吧？还有一些， 我觉得这个那些职业是完全我自己创个业，我自己开个公司， 对对对， 马上我就 CEO 嘛，对吧？然后我就 不 被淘汰了， 你不自身， 我就被淘汰了， 你有可能被破产吗？还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职业啊，真的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往这个方向去转型，因为现在特别需要这个方面的人才。你早转型，你可能以后就早受益，就跟咱医生说的早治疗早受益一样，职业也是这样啊，不要等到我们那片话怎么说的哈，不要等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才发现你的人生没有规划。非常谢谢今天华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来自谷村新司啊，星，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未来啊充满着希望。 閉じて何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好み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ならばすばるよ、息をすれば胸の木枯らしは泣き続ける、されど我が胸は熱く夢を追い続けるなり、ああさんざめく名もなき星たちよ、せめて鮮やかにその身を追われよ、我も行く心の命ずるままに、我も行くさらばバルよ。 璀璨的群星，纵然无名，也要闪晶莹，不沉寂，从来不放弃。蹦出华彩，点燃生命，我也要出发，照着新的指引去远行，我也要启程，辞别吧，命运之星啊。什么时候啊，有谁也曾来到这路上，什么时候有谁也会寻着这去向，我就要出发了，脸上映着银色的星光，我就要启程了，辞别吧，命运之星。 我就要启程了，辞别吧，命运之星。 这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啊，来自谷村新司的歌曲叫《星》。其实这首歌呢，有很多这个翻唱的版本，包括这个中文版，也包括这个以粤语的方式啊来演唱的。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找一找，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嘛。今天我们节目啊即将结束啊，还有一分多的时间，特别想啊请华星啊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可能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啊，就是互联网行业最近呢确实有很多人啊心态不是很稳定啊，也看到一些著名的公司啊出现了一些这种人员优化的新闻出现啊。那么你对于他们明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希望，就是在职的以及刚刚离职的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对于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就特别近几年，咱不说人工智能什么的哈，其实互联网行业根本就不是个行业，互联网行业无非就是取代了过去的传媒行业和娱乐行业，所以你看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对吧？还有就是商业商务行业，对吧？比如说，BAT、腾讯、百度都是传媒行业，都是传媒。百度其实是做卖广告的嘛，它其实是个传媒行业。然后那个阿里巴巴其实是个电商嘛，它电商原来不就是开这个连锁店的嘛，简单说不就是这个意思嘛，开大卖场的，只不过大卖场放到了网上去，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取代，它只是对把别的行业扔到了网上去，所以他们现在出现了瓶颈，是不是互联网行业出现了瓶颈，是传媒行业和商业出现了瓶颈，才导致了它现在出现了瓶颈。那该怎么办？互联网行业一开始从进入到传媒行业和商业是没是这个很正常的，因为 C 端需要这样的，就需要进入到这个上面，但是 B 端是在一开始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啊，比如说我制造业、能源、制造什么机械这种，一般还是靠生产线、靠过去的工业化的那的发展。但是随着可能两年以后吧，啊，现在还不能说，两年到三年以后，5G 的出现，它会让制造业产生一个从根本的改变，就整个制造业、能源什么这个机械、能源、建筑，整个制造业会产生根本的改变啊，然后互联网的这种技术会更跟制造业结合在一起，所以国家不是今年来提出工业互联网吗？工业互联网现在看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结合还会有一定的困难，但随着 5G 的出现，因为我以前专门研究通信的，我专门干通信的，所以我知道一旦 5G 一旦出现，并且 5G 一旦铺开，然后这个通信的速率变得更快，计算的速率变得更快，进入到工业，让互联网技术进入到工业就变得更加的容易，工业会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发展。 所以稳住， 所以对，所以这些互联网的从业人员，大多数互联网从业人员如果是技术人员的话，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